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528集，晚间活动。 我特地带着霞儿和云儿去看了，棺材的确是空的，而且是没有用过的那种，也不像是盗尸。另外，坟边杂草丛生，似乎从来没有人打理过。我让人去打听了一下，结果发现唐家的人这么多年竟然没来上过一次坟。 的确是可以。 我觉得事情蹊跷，正好又想见见开封府的人，所以就来了。 你来见开封府的谁啊？ 言儿的信每次都跟书稿那么长，一会儿是江湖豪侠，一会儿有武林至尊，那真是惊心动魄的，看得我都有些心动了。真没想到他出了一趟泸州竟然这么长见识。 哦， 包大人也笑了，笑得还难得的有些憨厚，幸好没被其他人看到。 夫人可常住一段时间，开封府的确是有意思也热闹。 我自然要常住，你可别忘了，等过了这个冬天就春试了。春试之后如果一切顺利，言儿要入太学读书的。你那么忙，我好留着照顾他，还要督促他念书呢。 言儿的快活日子看来是到头了，他娘来管他。 阿切。 别院里，包岩忽然仰脸打了个大大的喷嚏，小包喜颠颠地跑了出来，边跑边说： 少爷，你完蛋了，夫人说来看着你念书。 啊？你也该收收心念念书了，过阵子春试考不过你就惨喽。 一旁庞玉还挺像那么回事的督促包岩，包岩一愣，瞬间紧张了起来。众人正讨论明日去太学要带的东西，白福带着几个丫鬟下人跑了进来，手里拿着好几个大食盒。 嗯，好香。 白福将从太白居买来的极品佛跳墙拿出来，原来刚才白玉堂吩咐他了，买来到这儿吃，省得拉大队人马出去折腾到半夜耽误功夫，还有好多事情要做。于是众人团团围坐，准备品尝一下太白居新厨子的手艺。展昭抱着一罐子吃了一口就点头， 嗯，赞。 众人都点头，这厨子的确好本事。唯独庞玉吃了两口，皱着眉歪着头看罐子，咦了一声，之后又吃了两口，随后挠头。 怎么了？不好吃啊？ 嗯，哎，奇怪啊。哎，不是，哎，这味道好熟悉啊，和我以前在昊天楼里吃的那个几乎一模一样啊。 确定？ 啊，那个味道很特别，我记得的。那厨子用的香料别的地方吃不着的。 啊？会不会那个厨子就是原来昊天楼请过去的？ 赵普让哲影去打探了一下，哲影过了一会儿就回来了。 不太可能。太白居新请的厨子相当年轻，听说是外乡人，到开封想见识天下厨艺。他到太白居吃了一顿饭，将太白居的厨子批得一文不值。最后太白居掌柜的，哎呀，让他做一桌来试试，他就做了一桌子酒席，将伙计和老板都吃哭了。于是掌柜的将他留下做了大厨。 啊，此等人才需要结交啊。 展昭一听双眼就亮了，只是还没等他激动起来，一旁白玉堂就将他按了下去。 猫，矜持。 猫爷要什么矜持啊？ 这猫，一个好厨子就能把他拐了。 众人吃了晚饭之后，公孙跑去验尸，其他人又遇到了一件挠头的事情，明日要去太学了，得收拾一下东西，起码文房四宝每个人要准备一套吧。幸好白福比较机灵，跑去买了大量的笔墨纸砚，小四子站在凳子上挑着毛笔，顺便帮小梁子也挑一支顺手的。 白玉堂和展昭边等公孙的验尸结果，边无奈地挑着纸笔。天尊兴冲冲从房间里跑出来，手上捧着一个盒子，笑眯眯的。 嘿嘿，终于有机会用了。 白玉堂有些不解，凑过去看了一眼，就见是之前给天尊凑齐的当年李世民用过的文房四宝。 哇，天尊，这个是好东西啊。 嗯， 给我用啊。 我自己用的。 白玉堂看了天尊一会儿，随后扶额。 你不是也想去吧？ 当然要去，可惜阴侯老鬼不在，不然也拉他去，看他背书就好玩了，最好再被夫子罚站。 众人都替天尊捏把汗，那意思怎么看被罚站的那个是你的可能性较大。展昭捧着个砚台，试探着问了一句， 怎么还要罚站的？ 那是学堂里都要罚站的，说不定还要打手心。 那可以还手吗？ 众人都鄙视地看展昭，赵普无奈摇头。 那几个老头子以前都教过老子，一个两个脾气耿直又不好对付，总之就是麻烦。 展昭和白玉堂默默地对视一眼，其他人倒还好，他俩可是江湖人，万一传出去在太学念书被罚站，那以后还混不混了？ 小文艺，这个可以吗？ 这时紫影跑了进来，拿给小四子一个罐子，小四子捧着看了看，点头。 嗯。 众人看了一眼罐子里的东西，吓得一哆嗦，就见里头一个骷髅头浸在不知道是什么的药水里。 景儿，这什么药？ 爹爹要用的。爹爹明天不是要去太学上课吗？这个是上课的时候要用的。 哎，你爹准备给他们上什么课？ 学医术是这样的，要晓得人的构造，先从骨头开始了。有眼珠子没有？ 小四子话没说完，罐子被赵普抢走了，顺便按住他脑袋搓呀搓。 不要学你爹做那些吓人的事啊。 爹爹是我偶像来的，怎么可能不学啊。 众人瞬间从为明天要去上课的自己担心，转变成了为明天要听公孙上课的那些太学书呆子们担心，公孙明天捧着人头出来，会不会吓晕几个。众人正讨论，院子外面庞福跑了进来。 少爷，少爷， 干嘛一惊一乍的？ 我让人打听过了，燕凤儿一年前就死了。 什么？怎么会？ 说是用一根碧玉的簪子扎透自己的喉咙自杀的。据说他爱上一个权贵，被那权贵家里的正室知道了，给逼死的。 那个燕凤儿不是昊天楼的头牌吗？按照你们说的，昊天楼是王峰的地盘，王峰背景那么硬，谁能逼死他手下的人？ 众人听完之后面面相觑，都觉得是有些奇怪。展昭微微一挑眉，看了看众人，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有了同一个想法，包岩胳膊碰了碰庞玉。 会不会燕凤儿喜欢的是王峰本人？ 哎，不是吧，王峰的年纪可以做他爹了。 众人都斜着眼睛看庞玉，那意思你爹也能做你小妈的爹呀。庞玉挠头，众人又下意识地看赵普，赵普皱个眉摇了摇头。 不可能。 怎么说？ 我姐夫平日里有没有寻花问柳我不清楚，但是对我皇姐极为尊重，而且我皇姐什么身份，又一把年纪了，跟个小姚姐争风吃醋，岂不是叫人笑话？ 众人想想倒也是。展昭将那个装着簪子的匣子拿了出来问庞福， 你说他是用碧玉簪子进的，你有没有问那簪子现在在哪儿？ 据说簪子本来插在他发髻里，但是下葬的时候发现簪子已经不见了。 展昭又打开那个匣子，拿出那只碧玉簪仔细研究了起来，簪子完好无损。 就是这个簪子吗？ 看着好脆的感觉。 包岩想象了一下，觉得这下手得多狠呢、啊、 一个姑娘，要自尽上吊服毒什么的，比用簪子自残容易多了吧？ 一个柔弱女子能用这簪子刺穿自己的脖梗？ 白玉堂突然说了一句。众人也都皱眉，案子越来越复杂，这簪子莫名其妙出现在了苦悲寺，似乎是引导众人去调查昊天楼，如今又查到了燕凤的死。这么巧，燕凤以前又和庞玉关系甚好，庞玉又是被追杀的对象，其中有何关联？ 燕凤儿的尸体葬在哪儿？ 我打听过了，应该是在青竹山的脚下。 展昭一笑，站起来，拽白玉堂雪白的袖子。白玉堂警惕地看着他。 猫儿，你想干嘛？ 哼，月黑风高，当然刨坟墓了。明天就要关进去读书了，今晚当然好好活动一下，而且吃了一肚子好东西，也应该运动一下。 白玉堂一想到大半夜挖坟，青竹山附近又脏不拉几的，就倒胃口，再想到刚吃了东西就有些犯恶心。展昭笑眯眯抱着白玉堂的胳膊将人拉走了。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觉得挺有趣，小四子就跑进仵作房。 爹爹，猫猫白白他们说要去挖坟。 我也去。 公孙扔了手里的竹刀就飞奔出来了，于是吃饱了有些撑的一群人兴致勃勃出门。白玉堂无奈叹气， 是去挖坟又不是去踏青，这群人真是不可理喻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